心的特别亮，对吧？是很简单，小事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。 早餐啊，快点啊！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最直美永远在这里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，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餐厅里永远在这里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。

自然和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会走，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放下疼痛，就像做梦，幸福的错觉， 很温暖，很包容， 也许还期待，这是致命的冲动，你不懂，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，请放松。 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。

给他将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 干脆扑到你肩膀，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叫他几拳捏他一百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